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SciFi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新李， 我是芬芬。 Hello， 喂，港产不打。 是啦，咁一阵啊，马仔都会join我哋嘅局部嘅拍摄，好唔好？系啊，因为都预先录咗少少，系啦，咁啊，好，咁啊，今个礼拜就系咪其实戏院就唔算有咩科幻电影噶啦？系啦， 好多戏，但系冇科幻。系啊，系啊，系咩？都有 其他戏咯，系啊，但系冇科幻， 系冇科幻。 咁但系咧就我哋会翻讲翻嗰度灭境啦，因为其实你话正式睇到都系其实应该系叫做上个礼拜系嘛？ 系啊，你睇到啫嘛得。 系啦，系啦，咁啊其他人都依家就睇咗啦，系咯，而家咪大家都睇晒先。 我睇晒，我睇 晒啊， 睇晒啊嘛，而家睇晒啦嘛，咁就我哋会翻讲翻啦，咁因为大家未睇嘅，之前我讲嗰阵系啦，咁啊好唔好睇就。即系我谂暂时系阿芬芬，因为佢系睇过原著咧，就会即明啲个古仔。咁其他人系啦，唔同嘅。咁其实我知嘅，因为其实啲外国都系嘅，翻书迷睇完咧，佢翻嚟就 O K 嘅。咁但系冇睇过书人咧，即都系多数觉得唔得嘅。冇好清楚嘅呢个分野。系啦，即系斋睇套戏咧，系真系唔知道做乜嘅会系啦。咁嘅，咁 我 哋一阵会 问芬芬讲 翻 背 景，系啦，系嘅。好，咁同埋當然，咁我哋上咗畫嘅，唔係話冇嘅，蒙面超人算唔算科幻咧嚇？即係都其實都係㗎。咁啊，蒙面超人一陣會講㗎啦 ，X 同標嗰度咩平成快腦唔知啊，咁好長㗎起名係啊，一陣再講係啦。佢總之 就快腦標 and X A with 傳說蒙面超人啊。 係啦，即係入場就唔知，即係千祈唔好咁講，唉，嗰個買飛嗰個望住你係啦。 係啦，就諗咩話先得㗎？ 系， 你睇蒙面超人就得噶啦，其实 系啦，系啦，冇第二套嘅啫，同时啊，系咯， 系 啦，咁呢套一阵会讲嘅，咁咦，喂，竟然今次呢套都唔错噶喎，纷纷睇完系咯，都绝对同上次我哋介绍嗰集咧系有得困嘅，系啦，即系 有得困， 好睇嘅，系啦，冇话啲唔系话啲大星出场咧，跟住就哦出一出咁啊变身冇咗，唔系嘅，系即系。为咗睇啲大星翻嚟嘅，好多甚至乎有女观众入咁样入场啦，都睇得好开心。系啦，系啦， 系 啦，唔系蒙面超人 fans， 系啲演员 fans 都睇得好开心嘅。系啦，如果佢净系出一出就靴啦，系咪先？咁唔系都 有出都有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一阵我哋会讲翻嘅，咁呢个一定凑埋阿马仔一齐讲啦，因为佢啊最熟嘅吓啲 XA 啲嘢系啦，系啦。好，咁除此之外，我哋都会。即係講返即係之前講過 Lexus 有套卡通啦，叫咩話 ?AICO, 定叫咩 ?AICO 啊。 係啦係啦，會講返嚟係啦。 化身啊，佢哋亦做係啦。 係啦，咩 Incarnation 啦嘛，係啦。 係。 係啦，咁另外仲有就係 X-Files 我哋會講返兩集啦。咁啊。係 啦，補返。 犀利啊，係啦，玩到天使得得 B 都變埋怪物，係啦，哇好嘢真係。 贏下你 㗎。第九集就係 B 級嘅恐怖片啦，就玩到。 系咪即系佢直接笑你天使得得 B 啦，又抵死啊嘛！ 嗰个恐怖啊，天使得得 B 啊，嗰个个样直头 系咩？咦，唔系喎，我觉得真嗰四个恐怖啲噶喎，我对我嚟讲，系咯， 唔系但系本身天使得得 B 都成日有嗰啲都市传说讲， 系啊系啊，真系系啊，真系系啊。嗱，咁一阵再讲嗰啲系啦，一阵会讲啦。咁而 Unnatural 咧，实质上已经完咗啦。第十集，哇！我真系冇谂过第十集就完啦，咁真系完咗。咁嗱，但好可惜咧，我系未睇到我即系呢个中文字幕版。咁死啦！呢套系一套推理剧，仲要第十集系严重地仲多嘢讲啲嘅。咁我都唔系完全明白佢点样嘅，系 OK。唯有一阵试下讲下啦，系咯。咁大家等到有字幕嘅时候可以睇翻。咁当然亦都当埋个关子啦，因为连佢真正嗰样嘢个破解一样，我都有啲嘢唔明白。咪因為冇字幕啊，咁所以不如就當個賣關子啊，咁我就係講我知道嘅嘢啫嘛，咁唔緊要嘅，嗰個唔係個謎底嚟嘅，因為 不如一陣先再講啦。 再一齊再講。 冇錯，可以再討論，係啦。咁同埋咧，哇！即係呢個咧夾埋都冇咁啱啊！即係行李夾揾到條屍呢個咧，真係， 係 啦。即係我哋今期香港最轟動嘅事件啊，係啦。即係竟然同呢個 unnatural 嘅劇情都有得揮，係啦。咁我哋成日都話啦， 可能懸疑過佢添啊，隨時 懸疑過。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啦，喂，香港編劇就寫唔出呢啲故仔啊，但係咦，但係啲人做得出喎，咁先勁啊嘛。 系， 即系写得出七宗罪都唔劲，做得出至劲啊嘛。 系， 人哋又写啫，人哋当古仔啊，唔系啊，我哋香港人真系要赞啊，真系系咯。即系到犯案嗰阵咧，竟然嗰啲哇，嗰啲出嗰啲招嗰啲嘢咧，系劲过啲电影嗰啲桥嘅。 系， 嗯， 即系点解唔去做编剧咧？嘥晒啊，系嘛？ 系咯，点解要犯法咧？不如做编剧好过啦。 系咯，唔知啊，即系佢哋个天才真系喺犯罪方面啊，冇办法。即系你啲足球就写我哋呢度有真足球啊嘛，迟啲啊，迟啲真系攞两只天星小轮去你玩炸弹啊，可能系，系，唔系都我都觉得需要真系有蝙蝠侠咯，所以就系即系逼咗啲人过去第二度受审嗰啲咧， 嗯， 好，咁一阵间都会讲下啦，好唔好啊？系啦，我仲要做咗第二啲嘢嘅 ，OK。咁都逐樣講啊，係啦，好啦，咁我哋 仲有套美國劇啊嘛，我哋又 一係喎，我都忘記咗添，有一套係好似 Now You See Me 咁咧，係用呢、這個係啦， 變魔術嘅 FBI 啊， 係啦，變魔術嚟幫 FBI， 佢又唔係 FBI 嚟嘅，佢係真係即係佢係一個叫做落魄咗嘅曾經好勁嘅魔術師咁樣啦，係啦， 係啦， 一陣都會講， 都有趣嘅， 咁有趣，起碼第一集咧，哇，玩嘅魔術已經好多噶。 有趣有趣， 系啦系啦，唔系净噏佢系魔术师，即系好似阿 Trick 咁咧，咁啊成日话啊，仲有人以为魔术师，咁但系其实佢都系一个身份嚟嘅啫嘛。咁佢平时变埋嗰啲系啲诸事魔术嗰啲咁嘅质素嘅啫嘛。 大型魔术啊，足球。 系佢呢个咧就真系你见到连个演员咧啊，佢喺度变咧，佢真系练过下喎，咁变牌。 嗱， 当然系咪佢系咪即系搵师资帮佢变？我唔知啊，有权嘅，咁但系我谂 啊，呢个 系嘛。即係其實呢啲變態魔術又真係做到咁，係咪唔通佢真係都專登去學誒？咁唔錯㗎喎。 唔知啊， 係唔知啦。但你睇落啊，佢都有叫做好似有練過下嘢，因為佢唔係嗰啲係嗰啲 Love Simi 嗰啲咧，係其實 Love Simi 已經去到係做唔到㗎嘛，嗰、那個魔術其實。係， 佢呢啲做到嘅。 係啦，即係你話你成個人瞓落去跟變咗水呢啲，你唔好同我講現實做得到啦，係咪？唔得㗎嘛。咁或者話啲雨流返上去嗰啲咁起碼佢嗰個 effect 做嗰陣佢唔係真係佢解釋就係話其實係用閃光嗰條嗰樣嘢嘛，但係其實你見嗰陣冇㗎。係。 嗯。 係囉，即係其實佢喺電腦做㗎咋嘛，咁但係佢呢個就唔係嘅，佢係真係重現出嚟嘅，用 佢呢個似大衛高柏輝。 係啦，佢真係用魔術嚟做返嗰個嘢俾你睇呀，咁我要咁我說服力高好多，係囉。 系， 佢都講到明假嘅，講到明係假嘅，係啊，全部都係掩眼法咁。佢就話有啲罪犯咧係利用呢啲嘢嚟去犯法。咁而佢就為咗咧去追查一件事，一陣先講啦嚇。咁所以佢就成日懷疑咧，嗰、那個就係佢一路想揾嗰個敵人啦咁樣嘅。咁而佢第一十幾年已經開咗係邊個喎？咁就好少係咁嘅，係啊，即原來佢哋已經係宿敵咁嘅身份咁話。咁我就覺得都 OK 係啦。系啦，咁一阵再讲，系呢、這个我都觉得值得 讲。可以长讲。 叫咩咯？叫咩套叫唔系 Deception 定叫咩 ？Deception 啊， 系呢个剧嚟嘅，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即系侦探剧啫。不过今次就攞咗魔术师嚟去做主角，系系好。一阵都会讲吓，你唔提我忘记咗添啊，系系。好，咁一堆咁嘅嘢，一阵会讲，好唔好？ 嗯。 系啦，咁同埋提下大家咧，我哋嚟紧个星期日，即系25号系嘛？3月25号星期日， 冇错， 系啦，就系我哋个聚会啦。咁我哋都仲喺度，但系准备紧啲游戏，唉，真系都尽量，唉，尽量准备。 头啊！ 唉，真系系啦，以为买到啲即系游戏道具翻嚟都，原来都好难买嘅。原来即系都唔系我哋谂咁啦。而家你出去买啲去啲玩具铺都冇嗰啲嘢嘅，原来真系惨，真系惨，系啦。系咪嚟到俾翻部电子游戏大家打就得咧？玩翻电子游戏咪算咯，系嘛，真系惨啊，真系。咁我哋尽量啦，我哋尽量，或者今次大家嚟系一齐去研究嗰个玩法啊，系啊。咁我哋整啲简单嘅，大家试玩一下先。咁都唔完整嘅，冇办法噶啦，系啦。咁大家一齐倾啦，谂下点样玩啦，好嘛？系啦。 好。 嗯。咁我哋3月25号就3点钟顺丰门口等，系啦。咁识上去朋友可以上嘅，系啦。系，即系自己上嚟嘅，系啦。 冇错。 好，就系咁。 系。 好啦，咁我哋系咪交个时间俾笔打？咁今次不如打笔打数埋我啦，好嘛？咁我哋因为都要 系啦，都要赶啊，即系今个礼拜我哋系。 好，冇问题。 好咯，咁好，以上香港观众用佢嘅脚同荷包去投票，咁你又以作参考嘅啫，唔需要信晒，你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哋开始讲戏啊，唔需要穿桥，唔需要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咁啊交俾北打。 好，先嚟啊倒数榜嘅环节啦，咁啊先嚟啊第一位呢就仍然系《盗墓者罗拉》啊，咁啊上映300多场啊，都 keep 到喺度啊，咁啊票房都而家眼见都过咗1000万噶啦，咁啊叫普通啦 ，OK 啦。咁第二位呢就我即间都会讲嘅，咁就其实 B 级片嘅制作，咁但出嚟个效果呢，我觉得啊大片嘅享受啊，叫十级风劫啊，得唔得？即系趁火打劫啊，听得多，咁啊趁打风去打劫呢个设定咧，几搞嘢，套戏都几过瘾嘅，都非一般嘅动作片嚟嘅。咁啊，即间我不打电影时间啊，会力推大家，咁啊守住第二位啊。咁第三位咧，仍然喺度啊 ，Junior Lawrence 红雀特工啊，咁啊 keep 住第三位。第四位咧就系、是、哇，好多人都好评啊，《行劫168小时》啊，不过就似乎就发行都唔系话太大型发行啊，咁我就夹唔到个时间睇唔到。咁但系咧改编自1976年嘅真实一个震撼全球嘅恐袭事件啊，即系讲佢咧就一架发行嘅客机咧就骑劫嘅，咁啊强迫降落咗喺呢个乌干达嘅机场。咁恐怖分子要求要释放咧，就以色列咧就即系要求以色列释放52个巴基斯坦嘅在囚嘅成员啦。如果唔系，大开杀戒等等。咁就跟住就讲佢以色列政府点样就联同美国去做一个咁样嘅救心行动咯。咁啊，整体就话拍到好似咧《阿狗救心任务》嗰只嘅，即系有动作，亦都有惊栗，亦都有呢、这个悬疑嘅元素喺入边。咁啊，我未睇啊，未办法今个礼拜同大家推介。咁但系都值得入场嘅呢套啊，紧守住第四位。好，第五位嘅亦都系棍嘅，就系、是、叫做今晚玩救你嘅，得唔得？咁啊，小心啲读个名啊，尤其是买戏飞嗰阵时啊，系咪啊？真唔觉意啊，讲粗口啊。咁咧叫 Game。Light 英文名，咁其實係咩咧？就係、是、之前有套叫做咩今晚咩邊個 boss 唔搞嘢咁樣，定係咩咧？我記得佢同一個班底做嘅，咁邊個 boss 唔抵死啊？係啦，咁啊兼咧仲有個叫親子落郊遊嘅系列作品嚟噶，咁啊即係應該係原有班底做嘅一套叫做。几搞嘢嘅疯狂嘅叫做绑架喜剧啦，可以话咁啊讲咧，男女主角就话成搵埋班 friend 咧，就自己玩一啲 game light 咁样啦。咁但系咧，点知就喺玩游戏嘅中途，有人就谂住扮绑架，又扮黑帮，又搵人扮警察啊，搞场大龙凤啊，谂住搞笑。点知越玩就越发觉就越失控，咁就谂住焗中焗咧，谁不知焗中焗中焗咁样。咁啊，有啲扭橋，最後咧就點樣可以救自己咧？咁樣唔打唔撞啊，搞到瘋狂咁樣咯。咁我覺得中意睇依類即係叫外國瘋狂喜劇都值得留意啊。咁而家守住喺第五位嘅，第六位仲喺度啊，黑豹啊，咁啊，寶寶啊，黑豹截至到3月11日，黑豹嘅票房已經6000万嘅啦。咁我估佢埋單咧，分分鐘都6300-6400万啦。咁估計啊。咁如果以6300-6400万嚟计咧，摆喺上年咧，都应该分分钟会系上年嘅第三位，就仅次于《美女与野兽》嘅6700万同埋《蜘蛛侠》嘅6500万嘅啫，得唔得？咁横掂报开呢个叫做十大票房啦，咁啊先恭喜咧，截至3月11日咧，我哋嘅《栋笃特工》啊，咁啊系4370几万啊，咁啊入咗咧史上华语片嘅第20位嘅，得唔得吓？咁就啱啱入到第。廿位咁啊，恭喜晒！咁而又系黄子华估唔到，即一发功咧，咁啊就即系如果摆翻落上年咧，佢肯定系十大香叫做即系港产香港电影应该话十大香华语电影入边啊第一噶啦，因为上年嘅第一名咧《春娇救志明》都系3000万嘅啫，咁啊赢成条街噶啦，咁得咁啊恭喜晒黄子华啦！咁而大家。 话力区嘅与神同行咧，反而后劲有啲不计嘅，虽然都好收得啦。咁我估发行安乐都想去谷爆到去劲过厮杀列车，咁但系事与愿违咧，最后埋单应该5500多万。啊，5500多万都上唔到6000万嘅，咁啊同6600万嘅厮杀列车系争少少啦，咁可能始终戏种问题啊，咁就咁啊呢个补补啫。好，跟住就第七位就系黄真真嘅闺蜜二之单挑越南黑帮啊，咁我上个礼拜都讲咗啦，记住女仔入场啦，以贺岁片心态睇咧，咁就 very good 嘅，咁啊好多女仔都觉得会好笑嘅，我哋男仔睇可能就未必有共鸣嘅，得唔得？好，第八位一套都几实啊，拍得好实，亦都有扭桥嘅，又系警匪，即系讲佢话点样打劫嘅戏啊。咁啊，中文名叫贼斗啊，得唔得两只字嘅啫？嗱，上映嘅场数不多，咁我就睇咗，亦都咧佢有头尾两场枪战咧都非常精彩嘅。咁我即刻喺不打电影时间都会播报啦。好，第九位仲喺度啊，《红海行动》啊，咁就香港都算反应几好啦。即系对比，如果将呢个对比翻喺《战狼二》。咁《戰狼二》香港咧500万都冇嘅，咁咧呢套《紅海行動》而家咧截至呢個3月11日啦，即係上個禮拜個票房都有接近600万嘅，得唔得？咁我估佢分分鐘埋單計都應該可能有1000万，咁啊都係算唔錯啦。咁至於國內嚟計咧，佢就終於贏咗賀歲片《唐人街探案二》啊，咁而家守住咧34亿咁上下，咁就我估計埋單分分鐘40亿嘅 ，OK 得唔得？咁啊，即係起碼而家一刻個勢咧，佢都仲起緊，兼咧開始超越咗《唐人街探案二》啦，得唔得？咁至於《唐人街探案二》咧，咁咧香港都啱啱今個禮拜上，咁我都睇咗，咁即刻同大家報喺不打電影時間講講啦，咁。呢套收成30多亿嘅国内贺岁侦探片，究竟系乜东东咧？咁啊，即刻会同大家讲下。好，第十位守住最后咧，就系《莫莉游戏》啊！咁呢套我都上个礼拜讲咗，系一套好高质嘅文戏武唱嘅一套剧情片啦，吓咁啊，值得大家睇嘅。咁至于十大以外咧，有新上嘅电影咧，先嚟播一播啊！唯一一套同 sci-fi 最有关系啦，个名就系超级长嘅，就叫《无面超人平成 Generations Final Bill and XA with》。传说无面超人得唔得？咁啊，即系好翘口参手。去到戏院咧，大家总之话睇无面超人啦。咁呢套咧就即间都有高手咧，同大家讲下。咁啊，马仔都会嚟讲呢套啊，因为佢系 SA 嘅专家。咁入边嘅话，喂都唔差喎呢套电影版。咁啊，中意睇无面超人嘅值得入场啊，好冇？跟住仲有一套叫《猫咪收集之家》，咁我估都系讲猫啦。咁不過好似咧，其實就唔係荷里活片嚟喎。你望落去啊，個感覺就似係日本片嚟嘅，原來係啦。咁咧都有啲温情嘢，亦都同貓有關。咁就係啦，中意睇卡哇伊嘅可以睇睇啦。咁啊，當然場數都唔多嘅呢個。咁跟住再之後數落去咧，18位有《再見小紅心》啊。咁呢個咧，亦都係好似即係呢個。係講緊一個叫 Winnie the Pooh 呢個嘅角色咧，佢如何誕生？講翻咧設計呢個角色嘅人嘅當年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喺英國咧點樣誕生呢個 Winnie the Pooh 呢件事嘅？咁啊真人真事改編咁樣嘅，咁啊有興趣可以睇睇《再見小紅心》18位。再嚟仲有喺下面有就係頭先我講嘅《唐人街探案二》啊，咁其實都正常嘅香港，不過都場數唔多啊，27场啫，咁啊守住喺第23位，咁我睇咗其實坦白講唔差㗎，咁啊即間不打電影時間我都會同大家講下。好，跟住其實今個禮拜都仲有戲啲新戲上，不過有好多都係比較另類啲，沉冇落底咁解啫。包括有個叫《子夜探靈》啊，咁係得 Cinema City 系列嘅戲院上嘅啫。咁都有一套鬼片咧，咁我啊見到係又係啦，咁啊我都未睇啊呢啲啊，咁啊變咗冇辦法推介俾大家。 咁另外做咗呢個子夜空靈咧，有我哋有 Sam 哥，咁啊 Sam 哥嘅極鬥系列咧，其實拍咗好多集㗎啦。咁之前其實已經上咗極鬥5㗎啦，就叫做雙殺。咁我都睇咗，覺得都真係越嚟越好嘅。阿 Sam 哥拍得啊，咁啊今次一上翻第四集就極鬥四之暴殺令啊，得唔得？咁就入面有幾場嘅武打嚇 ，Sam 哥嘅真係好實嘅武打，個動作啲分鏡咧拍得幾好嘅。咁整體故事，我覺得咧嚟到呢集第四集就我覺得成熟啲嘅啦，個劇本同埋啲剪接咧都越嚟越似一套電影。咁啊，即係恭喜 Sam 哥啊！咁亦都係知道咧，即係以香港獨立製作嚟嘅，能夠夠膽拍動作片嘅真係冇乜。咁啊 ，Sam 哥係即係唯一，亦係最叫做第一啦，叫獨立電影動作片霸咧，首選就極鬥系列啦。咁啊，呢套極鬥四就係睇啊趁手啦，因為都係呢個禮拜上映5場嘅啫。咁啊，大家留意下，有 UA Mac 嘅 Boss 嘅，係啦，主要係好。跟住仲有冇新上嘅戲沉咗落底呢？就冇啦。咁就係啊，數完個榜啦，咁多位好，先嚟就到不打電影時間。呢個禮拜咧，雖然就冇乜科幻片啦，咁但係我哋即間咧都會一齊講下啊，即係上個禮拜喺即係 Netflix 有得睇嗰套就滅境啊，得唔得？咁就咁嗰套啊，比較硬少少啊，即係比較可能叫做唔係話即係取悦一般觀眾，就唔係娛樂取向行先嘅一套科幻片。咁但係以科幻片個元素喺入面就好強嘅，咁加上都係有啲一啲幾新嘅設定，咁啊即間咧大家會一齊講下。好冇？咁啊，今個禮拜冇乜科幻片嘅底下咧，我啊揀咗幾套我覺得值得推介嘅戲，無獨兩套咧都係屬於槍戰片。咁啊，即係睇《紅海行動》啊，大家意識形態上抗拒啦，好多又話嚇，因為呢個叫做洗腦啊。啊，即係俾解放軍打飛機又話唔睇啊，咁啊冇所謂。咁我自己個人又好中意睇軍戰片嘅，咁所以咧你話外國有一啲咁樣嘅警匪片，會有警匪打鬥，又會有啲咩街頭巷戰啊呢類片咧，我都會捧場嘅。咁啊兩套無獨有偶，都會係一啲叫做犯罪集團啦，要打劫呢個聯邦政府物業啊，得唔得？咁啊兩套都係接近呢個命題，咁但係拍出嚟個感覺咧就兩個唔同方向，咁我都值得推介俾大家。首先第一套咧就叫十級風劫啊，得唔得？風咧就打風個風。劫咧就即係打劫個劫啊，得唔得？咁條大橋啊幾過癮嘅，就係話咧有個哇，即係就千年難得一遇嘅大風啦，吹襲去一個美國一個你當個鎮啦。咁但係其實鎮上面咧，咁啊啲人啊梗係緊急疏散啦。咁但係原來鎮上面其實有聯邦嘅設施嘅，其實就係一啲咧專負責咧燒毀舊鈔嘅一間工廠。咁、啊、就有啲聯邦嘅保安人員，同埋亦都咧會有個即係華府直屬嘅，即係呢個管理住嘅軍人咧，就去即係 manage 住嘅，得唔得？咁但係就點知發覺咧打風啊，全鎮疏散之前咧，突然之間就遇到打劫啊！咁啊，嗰班人就係一早原來已經有計劃，儲心積慮去等呢個風咧，就希望喺個風嘅時間。咁啊，將啲舊鈔未燒毀前嘅舊鈔咧，就劫走。咁啊，趁個風進入風眼中間嗰段時間，就應該會天朗氣清嘅。咁啊，趁呢個時間啊，嗱臨就再走6億嘅美元嘅舊鈔咁樣嘅大 Q 情況底下，咁啊，無獨有偶咧，正常情況就照計好順利啦。誰不知第一咧，咁啊，先嚟女主角啊，飾演咩角色咧？女主角飾演就係負責保護，即係叫做管理住啦。或者叫做負責運送呢啲6億美元舊鈔送到去咧，佢仲要負責監控埋成個即係碎銀紙嘅過程嘅嗰位其實你都當佢其實本身話佢係軍人嚟嘅，不過咧有少少嘅情感嘅缺陷啦，話佢想當年執行任務嗰時唔覺意錯手打死咗個人質，咁所以你當係被等冬菇啊，咁啊做咗佢呢個崗位，咁對佢嚟計咧，佢都係有個心態係希望渴望可以入翻伍啊，即係做翻一個真正美國軍人嘅一個咁樣嘅女仔，咁去到咧就佢負責管住個密碼，得佢可以開到個隔萬。 對門嘅啫。咁佢就唔知心血來潮，見到打風個風球嚟咧，就突然之即係心血來潮咯，純粹咁啊，決定啊自己改密碼。咁啊改咗一組咯，個密碼好誇張嘅，40個數字。咁啊又要同華府個 server 咧就有聯繫嘅一個，即係40個唔同 digit 嘅數字咁樣嘅密碼，要入曬呢40個數字咧，咁啊先開到個解碼門嘅，咁樣類似。咁於是咧就咁啊改完密碼，咁啊變咗嗰班賊咧嚟到之後咧，照計原來佢已經揾 cracker 咧一早 crack 咗嗰個呢個碎銀機嗰個即係個碎字機啊。嗰、那個電腦程式，咁啊變咗咧就因為咁咧，所以近呢排咧呢個禮拜嘅嗰啲紙咧都係碎唔到，咁所以先積到6億美元嘅啫，得唔得？正常佢應該運1億2億過嚟就已經即刻銷毀㗎啦。咁原來就話係咁樣，就一個處心積慮嘅行動。咁但偏偏遇上啊兩兄弟啊，咁啊就係兩個男主角啊出場啦。咁啊男主角一開始咧，其實已經講佢有啲。有個前設啦，就係話兩個細個嗰時咧，就因為就係呢個市鎮原來之前即係20年前就已經有一個好勁嘅颱風吹埋嚟，咁咧嗰一日咧，阿爸揸車啊帶住兩個細路啦，咁發覺架車咧又因為要被棵樹啊炒咗，咁於是就走去附近間屋，咁啊兩個僆仔啊擠咗間屋啦，咁啊個阿爸就諗住喺架車度，咁就搵啲鋼纜啊拉返架車，即係綁住咁啊上返個公路度，然後又即刻走嘅。咁誰不知有個風啊殺到啊，後屘啊成架車吹返咗。咁睇住個老豆呢就俾架車再碌埋去整死咗嘅。咁而之後嗰兩個僆仔喺間木屋度，成間木屋都吹返咗。咁喺咁嘅狀態底下呢就開展個故事。咁而呢兩個僆仔大之後呢，咁就有唔同嘅人生方向啦。咁大佬呢就基于自责，因为呢佢话原来係因为个大佬要放风筝，咁先搞到迟咗离开，然后先遇上个风，咁害死咗佢老豆。咁所以大佬一直自责呢，就讲佢有酗酒啦等等嘅。咁而大佬本身其实係细个嗰时係一个美式足球员嚟嘅。咁而而家呢就讲佢已经变咗好撇啦，成日饮酒。咁佢嘅身份呢就正正就係嗰个联邦设施入面嘅电机员嚟嘅。即係当系一啲外判俾佢公司负责做维修。咁所以变咗呢打风之后呢个发电机坏咗。咁都係要搵呢个维修员过去开返个发电机。咁而中间条桥就係话因为嗰啲个反呢入面要开个夹板就一定要有电嘅。咁因为打风打坏咗个发电机。咁所以呢就一定要捉佢呢过去就整返个发电机。咁变咗就令到佢呢都会喺嗰个即案发现场嗰度出现。咁而又系被挟持住嘅。咁而另外就有个细佬啦。咁个细佬呢就因为细个目击咗阿爸俾台风杀咗啦，咁所以对风咧又爱又恨，咁啊自己本质就好怕打风，咁但系咧又可能有啲情义结啦，咁啊变咗佢大个咧又反而做咗美国都几著名嘅一个气象学嘅博士，咁亦都系而家咧系隶属呢个国家气象局嘅，咁所以个切入点咧就讲佢一开波已经咧揸住架好劲嘅联邦嘅叫做气象嘅调查车，咁啊车咧就好重装噶。亦都係咧，係預咗喺啲大風，甚至乎龍捲風嘅環境都可以有齊曬啲通訊啊，又有齊曬一啲裝甲保護住啦，又可以咧，甚至乎可以撳掣咧打釘 lock 實喺個地下，咁係一個好重型嘅裝甲車嚟嘅，得唔得？咁佢原來話講佢咧喺入邊咧就已經當咗呢架車係佢屋企，喺入邊又可以瞓埋啊，又會有嘢食啊，跟住又會咧有曬嗰啲好高性能嘅。監測系統啊，又有個GPS 啊，又可以直接用衛星打到電話咁樣嘅，咁佢係一個即係叫隸屬國家氣象局嘅你當外判嘅教授咁啦，又會凡打風咧，佢都會去到打風現場，會咧放啲航拍機啊，攞啲數據，又會咧去到預測個風球個風向咁之類嘅。咁而佢因為咁樣咧，佢都再次嚟到呢個小鎮啦。咁佢本身都唔想翻去嘅，即係覺得咧會有呢、這個悲慘回憶啊，諗翻佢爸爸逝世嗰陣時。咁但係最後就因為個大佬，佢因為咧 國家個氣象局經過電腦計算咧，就話呢個風咧照計都勁，但就唔係話好勁。咁但係佢自己咧就配合自己嘅經驗同埋個直覺咧，佢覺得呢個風咧係史上最勁嘅風。咁於是佢又驚咧個大佬唔肯走咧。喺佢喺即係自己嗰間鋪頭度啊，咁啊驚會有事，咁於是啊決定啊揸車翻去揾佢，咁從而先開展故事嘅。咁所以因為所以咧，最後就係個女主角就同埋佢個大佬就入去嗰個叫做聯邦嘅設施入邊啦。咁跟住嗰邊就已經俾人哋有人開始強攻入去啦。咁啊強攻入去啊，打完之後後屘啊挟持咗個大佬入去啊，幫佢整發電機。咁但係咧咁啱嗰個女仔咧，咁就又知道咁啊一輪反抗啊走得甩嘅。咁但係裝佢爭啲未走得甩嗰陣時咧，就因為個細佬就即係驚佢大佬。做完發電機之後咧冇車走啊，咁啊於是又去到現場啊嘛，變咗一輪槍戰咧，就反而救走咗嗰個女主角。咁條線就係個細佬同一個氣象學家，本身就冇體能，亦都唔識開槍嘅，配上一個好抽得下嘅女士兵，咁樣嘅叫做咁樣嘅一男一女叫臨時嘅烏合之眾嘅組黨嘅情況底下咧，就聯手搞掂咗成個賊黨。咁而中間咧就鬥智鬥力，亦都有扭橋嘅。咁啊詳細情形我就唔講啦。咁啊先讚咧，第一咧就入邊咧，其實佢又唔係話好典型嘅警匪槍戰片嘅啫。咁唔係話淨係靠呢個槍戰啊。淨係靠講佢就咁啊衝入去打咯，我打完啊贏啊贏啊輸啊輸咁樣，咁佢中間設計咗好多元素，包括又點樣啊潛入去啊，跟住又誘敵啊引佢出嚟，咁嗰班嘅罪犯咧，因為首先咧就話咧佢發覺個密碼改咗，咁發覺密碼改咗咧，咁其實嗰啲黑客咧可以再 crack 入去華府嘅電腦，咁但係咧得兩個鐘時間，咁喺呢兩個鐘入邊咧，咁佢個細佬就諗到咧就話如果要 crack 入去個電腦系統。佢一定要有一個即係喺個發射站有個強力嘅發射裝置，咁啊同要直接駁到衛星先得嘅。咁而家依一刻因為大風打風嘅關係咧，正常嘅電話咧就全部死曬。咁但唯獨佢嗰、那個電話塔咧就係、是、運作正常。咁於是佢就好容易透過架車嗰啲電波接收咧揾到個塔。咁於是佢就諗橋咧，不如就用個車嗰啲鋼索咧拉斷嗰個發射塔。咁變咗冇咗 lever 咧，變咗佢冇辦法可以 reset。即係 crack 入去華府電腦攞到嗰四十個密碼咯，咁於是就説時打時快，兩個鐘就過去啦。咁啊，於是後屘當佢拉拉下嗰一下咧，又咁啱又俾行過嘅其中一隊嗰啲奸嘅賊咧發現，咁於是又整咗場槍戰。咁喺嗰度最終咧都係俾佢拖延時間，咁而係拉成功拉到個電信塔嘅。咁但拉到電信塔咧，咁佢冇辦法 crack 華府啦，咁啊變咗個賊咧個目標就一定要捉嗰個女主角啦。咁啊，仲要活捉嘅，就逼佢入密碼，咁啊變咗有個咁樣嘅前設，咁令到成個劇情個推進咧，又唔係咁單純就我打你，你打我咁樣咯。咁而最正咧，佢因為始終個叫男主角啦，即係嗰個氣象學家就本身唔抽得噶嘛，咁啊將佢置咗入去呢個咁樣嘅故事入邊，咁啊變咗佢咪好似好下巴咯？咁又唔係喎，因為個氣象學家咧，佢好對個風球好有知識，咁佢咧套戲咧係好堅持。除咗都有埋身肉搏槍戰，但除咗埋身肉搏槍戰咧，佢好強調就係點樣利用翻個風，利用翻呢個天文學嘅知識咧去抗敵嘅。包括其中一幕就話講佢咧，真係爭少少就可以解到個降落。咁但係咧個男主角就自己自告奮勇衝出去個車外邊。咁原來就話講佢咧配合翻嗰個風個風位，即係個上風位下風位咧，就講佢咧話係咁抌啲垃圾出去個街度。咁然後就等配合啲風咧飛埋去，就做啲障礙物阻咗對方嗰啲槍。咁有幾幕就講佢飛啲唔知嗰啲鐵碟出去跟住啲鐵碟哇一食到個風咧吹埋去，係咁好似機關槍咁，係咁射啲碟出嚟，最後啊成功打贏咗，打暈咗一個，唔好話打暈，後屘佢打死咗，就打死咗其中一個嘅悍匪，咁啊變咗好聚焦就話個氣象學家咧喺呢啲咁嘅處境入邊咧，利用風咧都有佢嘅價值，同埋亦都幫到呢個動作場面嘅。咁而其中有一幕就話講個商場又講點樣計時啊，趁個風令到個氣壓。 個相差好大，跟住用個信號槍一嘢打爆個天面玻璃，咁一爆個天面玻璃，個氣壓一變化咧，跟住啲風就啜走咗幾個反咁樣咯，咁會有加呢啲咁嘅情節，咁而最後個 ending 咧都係利用風嘅，咁啊唔賣個關子啦，咁最後一場咧貨櫃車嘅追逐戰，咁啊又係講啊男主角點樣利用風咧搞掂咗個抗敵嘅，咁所以我就好 buy 佢呢套戲咧，就幾妙想天開啦。雖然你話喺個物理上或者個風究竟有冇咁誇張咧，咁啊講到佢連貨櫃車都扯得起嘅，咁啊即係另當別論啦。咁我唔知道係咪即係美國有啲颱風可以咁勁啊？咁佢講到就話係套戲係美國史上最強嘅颱風嚟嘅，咁我唔知實情個破壞力有冇咁勁啦。咁但係我最 buy 佢就好堅持就用呢、這個用翻呢個叫做天文嘅知識咧，同埋利用個颱風去抗敵制敵制勝呢個堅持。咁啊，即係配合得幾過癮嘅。咁同埋佢即係。平時打咁都係點樣啊？喺個 CQB 啊，衝入去喺個聯邦監倉度槍戰啊，互有攻守匿埋啲車度。咁但係咧，佢所有槍戰咧都戰咗喺一個後邊係哇狂風暴雨啊、行雷閃電啊、啲嘢吹來吹去嘅背景嗰度進行咧。咁啊變咗啊，比傳統嘅槍戰更加緊張刺激。咁啊變咗你嗰頭避後邊又有啲嘢吹爛，啲車會飛埋嚟，跟住又後屘又有海嘯啊，即係啲咧海水。道观，哇！涌啲浪撞埋你，咁啲人啊点？但系涌埋你之余，又要俾啲海水撞烂，跟住又要喺撞烂之余，又要避啲枪。咁佢就活用咗呢啲咁恶劣嘅天气环境去砌啲枪战，砌得几好睇咯。咁啊，整体就个 flow， 你唔好话佢合唔合理啦，又或者会唔会有啲嘢都比较做作啦。咁但系整体嚟嘅紧张刺激嘅，即系嗰一每场嘅战事都有啲扭桥，亦都系有啲叫做惊喜俾到观众。咁而当中亦都有啲扭桥，咁啊中啊变奸，奸又变中。咁又有啲咧，局中局格食格嘅，咁咧總之整體嚟計個娛樂性都好豐富。咁而特技位咧，又估唔到，即係始終呢套戲又冇乜大聲啦。咁亦都係叫做可以話係 B 級製作啦。咁但係估佢唔到咧，出嚟個颱風效果後面嗰啲破壞啊，哇！吹到啲屋碎曬啊！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又拍得幾好。咁啊，特技都我覺得都算係合格嘅。咁啊，即係中意睇呢啲叫颱風災難片嘅朋友咧，咁呢套就值得入場啦。咁我覺得如果同數翻對比咧，你問我如果同翻叫做大家都係叫天氣或者叫災難片嘅角度睇咧，咁就又係以颱風元素咧。近期就有嗰套荷蘭仔啊，即係上年嘅，我唔記得咪都我都爭啲荷蘭仔，我嗰時好賺嘅，接近入到十大嘅人造天劫啊，得唔得？咁我覺得呢套咧就坦白講，真係好睇過人造天劫喎，因為佢始終個困獸鬥嗰個緊張位，同埋點樣啊兩個叫做咁樣唔係專業嘅人，點樣可以力挽狂瀾？點樣去利用個颱風去制敵咧？係好過癮嘅。咁呢樣我覺得佢好過人造天劫。咁如果你話純颱風咧，對上咧其實係有套叫做《飓風中心》啊。得唔得？2014年啊，都要數到嚇。咁啊，就話咩龍捲風，跟住又會又有架裝甲車嘅。咁啊，跟住嗰套，咁我都好睇過正常呢套。咁其餘你話再數，已經去數到去上年有套叫做《怒海救援》，同埋有套叫《驚濤駭浪》等等。咁我覺得如果講呢套叫做自然系風災嘅災難片咧，咁頭先我講嗰幾套咧，呢套都好睇過。咁我覺得咧，佢分分鐘咧入到我今年十大嘅。咁因為咧十大外語片，我不嬲都喜歡，可能有擺一兩部叫動作片或者叫災難片入去咁樣嚇，就唔係話淨係擠曬文藝片啊，或者一啲叫做有心思嘅戲啊。咁呢套咧，我而家一刻啊幾大機會啊！咁希望佢嚇睇下今年有冇第二啲勁戲會勁過佢啊，得唔得？咁我都希望佢入嘅咁樣。好，講完呢個叫十大風劫，就講另一套又係呢、這個槍戰片，咁啊係好實嘅槍戰啦，就唔假。搞有咩打風啊，又唔搞咩元素啦，咁係一個真係成班慣犯，咁啊即係已經坐過監嘅人，咁啊出咗監咧，咁原來就話籌劃咗好耐嘅一個打劫，咁又係打劫聯邦設施嘅，不過咧上 頭先嗰套話打劫一個叫聯邦嘅碎紙廠啊，咁入面得六億嘅啫。咁呢套仲誇，咁呢套直接係打劫聯邦儲備局啊，直頭嗰個城市，我唔知嗰個咩城市啊，即都係大城市入面嘅聯邦儲備局。佢就話咧咁耐以來從未有人成功打劫過嘅，入面啲保安又話講點樣幾咁勁。几咁强？咁呢班叫做惯犯咧，就已经有齐晒计划，又有人手，咁佢就一早已经原来系 plan 咗一个咁样嘅计划。咁套戏名咧叫《贼斗》啊，得唔得？咁就中文名啊，靓少少啊。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去睇翻咧，都有唔少戏院上。咁先嚟咧，好一出个片名之后咧，就有场突然之间嘅槍戰㗎啦，就話講佢好地地一間借款車，咁就停咗去呢、這個你當係一個賣冬甩嘅地方啦，咁啊有一兩個職員，兩個職員啊，就落去買早餐，買啲冬甩食嘅啫，跟住就嗰班犯咧就兩架車過嚟劫咗佢，兩邊夾，咁就打劫嗰架借款車。咁但係咧打打下劫就最後因緣際會就啲警察啊殺到啦，跟住一輪槍戰底下咧，其中一個個賊匪又死咗嘅，得唔得？咁然後就但係佢哋都成功就劫到架車走，咁跟住查一查先知咧，咁啊係咪笨賊嚟嘅咧？點解咧？因為原來嗰架借款車咧嗰剎那咧入邊冇錢喎，即係吉嘅借款車嚟喎，咁啊唔知道佢究竟劫嚟做乜啊？咁啊～正常差佬啊，梗系会冷处理啦。咁但谁不知遇上边个咧，就系、是、人造天劫嗰、那个嗰、那個、大佬啊，得唔得？即系本身呢个演员饰演嘅。咁咧，原来佢系当个当地，应该 L A 佢话系啊 ，L A 入边当地嘅老差骨，亦都系咧系比较你当系都有啲叫做查案会踩界嘅一个警员。咁啊，同嗰、那个。佢嗰班手下就好已經好合作無間，又稱兄道弟啦。咁咧，佢嗰班手下都唔係善男信女嘅，又會打反啊，又會啊勒索即係草粗暴對啲反啊，又會威脅佢哋啊，咁啊索料啊咁之類，總之一啲好激烈嘅手法啦、啊、非一般嘅警探嚟嘅。咁、那個男主角就係、是人造天劫嗰個大佬啦、啊，咁就係謝拉不拿、啊咁就咁跟住就講佢都叫可以係話躁狂差佬啦。咁而佢就涉而不赦，咁亦都係好早就俾佢知道呢能夠做到咁乾淨利落，同埋唔知點解要打劫架吉嘅借款車，咁就佢就估計到啱啱放監八個月，有個叫高智慧嘅罪犯，以往呢手法就純熟，亦都係火力超強。咁就係一個犯案累累嘅重犯，就叫阿梅啊，你當下佢個名叫阿梅咁樣。咁佢已經好早、好快已經估到係佢。咁知道阿梅咧曾經接觸過一個酒吧嘅客人啦，咁你當係啲酒吧小職員咁樣計啦。咁於是就先捉咗佢，就威脅佢，又逼供啦。咁最後就總之就成功就揾咗呢個人做佢條針啦。你當咁，然後就 keep 跨咁樣，跟住就引蛇出洞，又引佢去打劫。咁啊，希望喺打劫嗰陣時咧就捉佢嘅咁樣咯。咁但係嗰邊商咧，呢個高智慧反都唔係碎料啊嘛。咁原來一早已經咧喺第二日，即係嗰個叫做冬甩事件嗰日咧，第二日就揾咗個手下咧去到離遠影相，咁就一早影咗佢哋个样啦，咁就知道系边班差佬咧负责呢单案，咁于是啊揭跨咁，但系因为单案都死咗个差佬噶，咁于是 FBI 又接手啦，咁另外有条线啊，即系 FBI 嘅差佬又会帮手拉，咁啊两线去拉呢班贼，咁但系呢班贼又一早知道，咁啊大家互相斗智斗力咁样啦，咁你问我咧中段咧呢套戏就比较怪嘅，佢就唔系话太好聚焦成个计划，反而就冇乜中间有啲咩过程，反而中间嗰啲位咧，佢反而会集中讲贼人背后嘅背景，即系嗰个高智慧犯嘅背景，同埋男主角即系呢个躁狂警察嘅 背景。咁《楚王警察》同个老婆都几靓啊，同个靓老婆又话讲佢点样揭垮咁啊，总之就个老婆翻咗外家，又话想同佢离婚。咁因为咧就知道佢查案嗰阵时又会落夜总会啊，又话会叫鸡啊，咁嗰只鸡又唔知 send 啲嘢过嚟，有啲短信啊俾老婆发现咁样。咁你即系总之个《楚狂警察》就饰演紧一个即系叫失婚。踏入中年危機，家庭啊啱啱破裂咗嘅躁狂警察嚇，咁至於個高智慧犯咧，又話講佢啊有個稱兄道弟嘅客人啦，個客人就咁個女就啱啱結婚，咁啊跟住成班賊咧仲會過去個婚禮，咁有少少人情味嘅鋪述嘅。咁你問我喺一套咁陽光氣咁重嘅槍戰動作片入邊啊，加咗依啲就即係個取向就可能會令到成個電影啊有啲失焦咯，即係聚焦就失。当咗，亦都整体个感觉冇咁紧张刺激，咁呢样嘢系中间系，你可以话系有啲败笔啦，或者个导演特别中意系咁样吓，咁、啊、你中意睇呢啲戏，咁啊有心理准备吓，咁啊系唔系一般爽片嚟嘅属于吓，咁、啊、但系咧头先讲个头场嗰场东德枪战咧，佢又拍得好实噶，即系意思咧都好多长镜头，又会咧好强调佢哋点样守住啲崗位，一路開槍咧，哇！打啲警車，跟住又點樣守住？跟住我保護住你，我 OK， 我掩護你啊，再上車走咁樣。咁嗰啲槍戰個人與槍嘅關係，同埋嗰啲火力嘅槍，哇！嗰啲槍火啊，嗰啲槍嘅開槍嗰啲子彈飛出嚟嗰啲效果啊，跟住嗰啲槍嘅槍聲個效果係好震撼。咁亦都係拍到好實嘅一個街頭槍戰。咁頭場已經好精彩啦。我覺得嗰場好簡單嘅一個咁樣嘅陣地戰啦，可以話係咁啊，又死咗個賊，又死咗兩個警察，都拍得好壯烈嘅。咁啊，見到個導演其實好識得拍呢個警匪槍戰片。咁但係之後咧換完之後咧，就到佢正式嘅打劫啦。咁啊，估唔到咧，個呢個高智慧犯一打劫咧，就打劫一間咧，就唔係打聯邦儲備嗰個，因為咧佢之前講佢都踩過線嘅，咁亦都係有啲伏線留低，又講佢點樣又要扮外賣仔啊，跟住有人又要扮個電信嘅電話個職員，跟住有人又要入去啊搞個發電機，咁樣即係又有分唔同嘅人嘅身份混入去嗰棟大廈嘅。咁而佢哋之所以打劫架介款車，都係為咗要最後就扮話嗱呢架車嘅外形同埋 k i k u l a 啦。咁就噴返啲漆油，扮之後可以入去運鈔嗰陣時嘅即係介款車咁樣囉。咁佢為咗可以成功運鈔嘅介款車，佢調返轉就佢已經一早收晒風啦，知道某一間嗰個一個小鎮嘅銀行就要運啲鈔過去聯儲局。咁就運鈔嗰度應該都係二三千萬嘅美金嘅啫。咁佢就特登就知佢運鈔嘅車出咗去之後就即知道佢要運鈔嗰下，佢就過去打劫，咁然後就 hit crack 咁樣，跟住就攞咗佢嗰啲你當個夾硬嘅錢，然後就其實擠咗架車，然後再運入去個聯邦警察局度咯。咁所以咧，表面嚟計佢啊，只不過係打劫嗰間小鎮入邊嘅銀行分行嘅啫。咁但實情咧冇人知嘅，就算 FBI 都以為佢係咁。咁原來點解要咁做咧？就原來除咗攞二千萬可以入去之外咧，佢入邊又話講佢話要咩啊，挟持咗啲人質啊，又話唔同談判專家傾啊，跟住然後就話你每次打翻過嚟話殺個人質，咁其實全部都係扮嘢。然後就又話會炸會爆炸，就話要俾佢哋咩個半鐘時間。咁其實就調翻轉去用呢單案製造自己嘅不在場證據。咁其實而喺佢表面就喺個銀行入邊，其實佢已經炸咗個地洞，就透過個地下水道咧去咗另一條街，上翻嗰架借款車，然後就駛咗入去個聯邦大廈。咁佢哋個計謀其實幾搞嘢嘅，亦都幾有智謀嘅。咁配合女應外合啊，點樣入到去又講佢原來運鈔嗰個櫃入邊，其實就運咗嗰個黑鬼。那個黑鬼入到去又點樣喺佢咩碎紙機嗰陣時啊停電咁，跟住喺嗰啲混亂之中，總之拿啲即將碎嘅錢咧，就變成咗二維碎咗嘅垃圾，抌咗埋佢，咁跟住喺個垃圾站攞翻啲錢。咁你越大橋係咁。咁你话通唔通啊？唔敢讲 吓，咁但系中间成个打劫嘅过程都紧张嘅，即系哇争啲啊失手，个贼啊争啲俾人哋发现，咁但系讲点样又配合到又执到山，咁有啲叫做临时应变咧都几紧张，咁但系最正就成件事冇人知，系得男主角就估到佢原来系玩落水道，咁然后就估到佢咧照计系做大镬嘢，咁又估到佢点解要整之前要劫架吉嘅借款车，咁所以佢估计都系联邦。儲備局，咁於是就話得佢同佢個 team 人都有五六棍嘅，就追飛車追再即係去現場，咁啊啱啱裝佢終於成功出到嚟，就架車又即刻走去即係載咗嗰架垃圾車，然後就去即刻劫咗個垃圾車走，然後就去咗個回收場之類咧，就喺個回收場咧就遇上，咁於是一輪車嘅追逐，最後就喺個公路度咧，因為塞車。咁塞車之後咧，咁就佢應該咧，差佬就嚟嗰架車咧，大概有中間有三四十架車嘅距離。咁但係喺個望遠，喺個倒後鏡都勉強望到嚇黑色車。咁於是，但係就大家都塞咗車，停咗喺度。咁於是咧，就喺嗰度咧開展咗一場咧，足足打咗我估有十五分鐘嘅一個叫做追逐嘅公路追逐槍戰咯。哇！嗰場啊非常精彩啦。哇！嗰啲場面調度同埋嗰啲音效咧，哇！就講佢點樣警察知道着避彈衣立齊架撐，就慢慢開咗車門，慢慢拍啲車，叫啲司機逐個逐個離開。咁你去中間相差四十架車㗎嘛，咁慢慢敲。咁但係嗰邊相個差已經知道大鑊，賴嘢真係困死咗喺度。於是佢又立架撐，咁佢啲火力就好勁嘅，全部係啲重炮、重裝備、重機關槍，又講佢點樣枕住啊，又搵啲車做掩護，跟住就後屘先發制人開槍，哇！又打啲途人，又打爆啲車胎，跟住嗰邊又搵啲車左擋右擋，跟住佢有五個 team member 嘅、那個男主角，咁跟住有人中槍啊，有人打斷咗只腳啊，有就後屘有個死咗添，咁後屘總之 kick 垮，咁嗰邊又揦低咗其中一個悍匪，跟住佢哋個 team 應該最後走得甩，去到呢個 moment 就四個。因为后屘捉返嗰个黑鬼嘅。咁黑鬼呢就原来係扮个外卖仔喺入面。咁唔知点样咁样 kick 垮咁啦，又讲佢又匿埋咗喺个车喺个兜钱度。抌完个垃圾呢就经呢、这个冷气个隧道落返去个厕所。然后就一早女外盒入面有件衫，佢就变返做外卖仔。咁就送完外卖又出去就还。就攞即係就咁喺大門私用喺大門口走咁樣，咁但係後屘啊，佢哋知道啊，捉翻佢，咁捉翻佢鎖咗佢個手扣喺個車度，咁然後就落場打啦，咁就咁樣咔啦咧，最後終於就手印曬四個悍匪，啊，咁點知翻到個車度咧，先發覺嗰個黑人就解咗手扣走得咗，咁而最後去翻綁匪個車後邊咧。抄返啲垃圾膠袋先發覺入面原來唔係銀紙而係一啲塑膠，咁先知道原來成個套戲呢扭橋嘅，入面係焗中焗嘅，咁最後得益者呢原來所有嘢都係嗰個存在感最弱亦都係最下巴亦都係做咗佢條針嗰個黑人酒吧，咁原來其實成件事調返住呢個成個打劫計劃原來唔係嗰個即係嗰個阿梅啊，即係嗰個高智慧罪犯負責策劃。原來成件事嘅最終策劃嘅人咧，其實由頭到尾都係嗰個黑人酒吧。咁而呢個黑人酒吧嗰個黑人咧，仲成功遠走高飛，去到英國開酒吧嘅。咁啊，變咗係一套幾鬥智嘅一套啊，鬥智鬥力又有扭橋嘅一套叫做傳統美國即係槍戰式嘅。嘅打劫嘅犯罪片啦，應該咁講嚇。咁當然整體嚟嘅都有扭橋唔悶嘅。咁但係中間係確實有啲失焦嘅。咁但係頭尾嗰兩場槍戰咧拍得好精彩啦。咁亦都係即係睇慣咗，譬如你話《紅海行動》嗰隻叫做大型軍事行動咧。咁呢集咧就流於就唔係話 sell 緊有啲咩軍事上面嘅部署，調翻轉係依一個即係警察同埋賊人，即係真係槍戰嘅生死對決。點樣尤其是喺個公路入邊揾車。 掩护，跟住一路追佢，又一路换子弹，嗰边又掩护你，咁啊嗰边又走入去，又跳咗落个公路旁，跟住又入去啲屋度做掩护，咁样一轮咁样嘅追踪搜索 CQB 式嘅公路枪战咧，打得非常精彩。咁中意睇枪战片或者中意打开 war game 啊，或者叫军事迷咧，呢套值得大家入场睇下，又睇下外国人拍呢啲咁写实派嘅枪战片有啲咩玩法，出嚟有咩效果，咁值得学习嘅。好，跟住落嚟讲完两套外国嘢，咁就我就补多套算啦。咁因为时间有限啦，咁补翻套就国内票房32亿部折啊，就叫《唐人街探案二》啊。咁啊呢套吓，咁我相信香港可能即系肯入戏院睇嘅人都真係我相信唔多嘅，得唔得？咁但係咧，我就作為一個即係專業嘅影評人啦，我覺得即係國內難得收到32亿咧，咁都要望一望啊！即係你話港交咧，《交如戰狼二》，我都有入場睇嘅。OK， 咁啊，所以變咗呢套我都即係即刻入場睇。咁啊，嗱，先嚟《唐人街探案》咧，其實係續集嚟㗎啦。咁啊，上集都係原班人馬做㗎，包括導演、編劇都係陳思誠啊。咁其實陳思誠邊個咧？其實國內資深嘅演员嚟嘅，咁以前个名就叫思成，咁就后屘就改名就思成，就一开头就成吉思汗个成，后屘而家改咗就叫成肯个成，咁佢拍过好多电视剧噶啦，咁电影咧其实就唔多，咁但系咧再追翻嚟计咧，其实都有嘅，咁佢喺《全民目击》入边有客串啦，呢套郭富城嗰套啦，又曾经做过呢个叫做喺呢个叫《逃出新天》入边，系啦，《逃出新天》会多啲，有套 3D 嘅。就古天乐、刘青云嘅，记唔记得？咁而其中另外有个李心洁，有唐思荣，咁当中有个最后奸嘅，即系奸嘅角色，咁啊会丢低女朋友逃出火海，咁最后死咗嘅，咁嗰个就系陈思诚啦，得唔得？咁啊系逃出新天嘅，就多啲印象，跟住就有《北京爱情故事》。就系佢自编、自导、自演嘅第一套电影，咁之后咧就。第二套自編自導自演咧，就係、是《唐人街探案》，但係冇自演啊，自編自導。咁上集《唐人街探案》咧都好受歡迎嘅。咁嗰陣時計咧就叫做一套叫做嗰陣時計都唔算係大好大成本，不過佢就拍咗就兩個組合啦，就叫一老一少，就一個正經小鮮肉，就撚一個瘋狂傻但係打得嘅黃寶強。咁啊，小鮮肉就係劉光賢啦，得唔得？咁以一個咁樣嘅組合，就拍一個喺美國唐人街查案嘅喜劇，咁啊叫做唐人街探案。咁而第一套就唔係美國啊，第一套去泰國嘅，得唔得？你預佢都係有啲好似食翻人在囧途啊、泰囧咁樣啦。咁啊喺泰國入邊就講佢誤打誤撞，以一個咁樣嘅。偵探私家偵探咧，就查到單一單咩黃金嘅又劫咩黃金死人嘅，即係一個黃金嘅劫案，兼又揾到個殺人兇手咁樣啦。咁嗰陣時計咧，票房都唔差喎，喺國內都收咗5亿噶。咁啊，嗰陣時計算好多噶啦。咁所以咧就而家開拍續集啦。咁而續集原班人馬拍啦，都係劉光賢就再搭阿黃寶強。啊！呢、這個組合，咁然後入邊咧就多咗一個叫做趙央啊，咁亦都係我好似都話唱歌嚇，跟住兼又會有拍過好多電影噶，喺個配角入邊，咁國內識嘅朋友啦嚇，咁so far我都覺得佢幾好戲噶嚇，咁就然後就另外亦都有呢刘成宇啊，女主角就系、是，咁刘成宇系边个呢？就系、是、大家如果有睇到马云自嗨打飞机作品《攻守道》入边，咁啊马云一人力挑所有宇宙最强啊，得唔得？咁系成龙冇打嘅啫，咁但系入边咧唯一个女角记唔记得？有啲感觉似扮春泥踢脚嘅。咁、那、嗰個就其實就係劉承宇，得唔得？咁而劉承宇最出名咧，就佢就堪稱楊紫棋嘅徒弟啊。咁佢就拍呢、這個《卧虎藏龍二》啊，《清冥寶劍》入面嘅女主角嚟嘅，得唔得？係一個即係新人。咁你問我係好有氣質，個樣靚，不過身材麻麻啦，普通啦，不過都高嘅。咁、那個樣又有啲鬼鬼地 ，mix 地，咁同埋有啲難掩嘅。OK 得唔得？咁我覺得 OK 噶，喺入面都好靚。咁而入面特別嘅就有，因為呢套戲咧就已經係大片格局㗎啦。 咁而因為上集收得咧，咁今次個咧就喺移師到喺美國嘅紐約入邊拍，就會有幾場大戰唐人街、大戰華爾街，亦都咧入邊有一紮明星啊，叫做重情重即係叫做過嚟幫拖啦，粒粒星串場啦、啊。咁咧借 budget 咧都預咗成五億嘅，得唔得？咁所以最終佢而家收32億啊，僅次於呢、這個紅海行動啊，都叫飲得貝諾啊，得唔得？咁而入面咧，大牌大升到佢揾咗妻夫木聰嚇，得唔得？入嚟做個其中一個私家偵探，咁就話係叫世界排名第三啊嘅私家偵探。咁而劉入面嘅男主角劉光賢咧，就話係喺嗰個世界排名第二。OK 得唔得？咁而有個隱藏角色叫做冇人知佢身份，叫偵探 Q 啊，得唔得？最後揭盅咧，呢個劇透埋啦，就係、是、趙央呢個角色。咁而趙央之前咧，佢係飾演緊一個下巴嚇、啊，即係下巴角色嘅。咁就以為係一個廢柴，誰不知原來最終先知道，原來佢係有局中局。有扭橋嘅，得唔得？好咁啊！表面咧，即係入面就之後仲有客串有東尼亞，就係、是、上集嘅女主角啊。咁今集女主角就係劉承宇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是、有個叫尚宇賢啊，係應該係咦？呢、這個好似韓星嚟喎，但係點解有個韓星？咁但係都索㗎，講佢做一個電腦 cracker 咁啊，又染髮咁樣嘅，咁啊同阿劉光賢係一 pair， 咁反而黃寶強咁矮嘅黃寶強啊，最後同劉勝如叫做一 pair， 有啲愛愛妹妹咁樣啦。咁而入面又有袁華，亦都有曾江嚇喺入面嘅。OK， 咁啊，咁你問我就其實整體個劇情就成熟。亦都過癮嘅，回味重。咁但係當然就成個故事就一定喜劇包裝㗎啦。咁呢你當可以話係一套都幾金田一式嘅查案片嚟嘅。咁因為入面講到劉光賢飾演呢個角色，講佢係超記憶同埋超立體思維，亦都係呢過目不忘。兼呢就話係好強推理咁樣啦。咁入面佢都用到好多影像上嘅特技，嗰個點樣又話喺個腦入面又點樣幻想到啲屋啊，好立體咁樣，好多 CG 特技做一啲咁樣嘅立體又推演啊 ,VR 啊，甚至乎啊好似立體喺個話一啲模型嘅啲屋啊，比起搵隻手拿起咁樣，有啲咁樣特效去突出啊劉光賢嗰個想像嘅推理。咁我覺得個畫面效果幾吸引嘅，咁而黃寶強啊都係下巴啊瘋狂啊打嘅，但係打得勁咁樣嘅角色咯。咁啊呢個組合我覺得真係幾過癮。咁啊加上劉承宇其實本身好認好正經嘅，係飾演當地華人嘅警官，咁啊都高級，而且都推理能力好強嘅。咁啊冷豔有少少冷豔，咁但係都今集入面都加咗一啲幾俾佢發揮到嘅笑位嚇、啊，即係好似冷面笑匠咁樣嘅角色，咁啊撞出嚟個喜劇元素其實高嘅，亦都唔係話真係中國人先會睇得明，正常人睇都會笑嘅一啲幾過癮嘅笑位咯。咁但係問題整體個查案佢個條橋係認真嘅，就話講佢有啲連環殺人犯。殺人又唔揾唔到個共通點，但係就會攞咗佢啲內臟嘅。咁先死咧就死咗曾江個契仔。咁曾江原來係當地唐人街嘅最大黑社會個教父。咁佢就患咗絕症㗎啦。佢就借話想袁弘咧臨死揾齊曬世界各地嘅偵探，就話要七日內咧就幫佢揾到個兇手，等佢死得。即係臨末癌症末期之前都可以揾到殺自己契仔個兇手，咁於是就開展咗咁嘅故事。咁啊，黃寶強同劉光賢呢一 pair 梗係就係為咗個袁弘嘅啫。咁另外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形式，都比較鮮明嘅。咁啊，有啲又話講佢用占卜啊，有啲又話講佢用印度又識得可以又點樣隔空取物啊，跟住有啲又話講佢兩個孖生嘅，又話會係電腦黑客啦。跟住頭先我講嗰個韓國嗰個啦，嗰個索女咁又係電腦黑客。咁另外仲有啲有啲有個美國大嬸咁樣，但原來後屘發覺好打得嘅，即係幾漫畫化咗一啲鮮明嘅角色，咁然後大家去揾真兇，但係揾真兇過程咧，主要都係聚焦阿黃寶強同埋劉光賢嘅啫，咁成個過程我覺得佢又冇乜重複，又唔算好悶嘅。 咁啊串住多咗一个赵央呢个角色，咁佢一开头出场系一个下巴，而且因为佢喺案发两次嘅凶案现场，喺个闭路电视都睇到佢喺现场，咁所以估咗佢系凶手，除咗之先发觉原来佢唔系凶手吓，咁、啊、而唔系凶手之余呢，咁就但系就啲其他啲人啊当佢系凶手，咁佢就觉得啊即系总之因为咁咧，三个就变咗临时组队，就一路去再查明真凶，咁啊赵央就为咗要查明真凶还自己个公道咧，咁就黐住咁一齐查案咯，咁但系中间又都有啲离离合合嘅，咁总之啊。搞到都幾戲劇性嘅，咁而你問我咧，個成條橋就係話最後查到話，原來佢個兇手咧其實係用玄學，佢係想揾啲譬如火屬火嘅人，咁火就象徵心臟，咁啊屬火仲要係火時、火黑、火地嘅地方殺佢，咁原來就話攞啲心臟，佢會集齊五樣金木水火土嘅煉丹成仙咁樣，咁樣即係將啲中國元素撚咗落去一個西方嘅命案度嘅，咁啊叫做扭呢條橋啦。咁但係成個抽絲摸鑑過程都幾金田一，幾扭橋。咁啊先講佢話預測到個兇手個殺人地點，爭啲捉到啦，咁但係發覺後屘又捉唔到。咁又預測到佢，點知後尾啊發覺原來局中局嘅，有案中案嘅，咁最後扭橋咁先知道原來咧眾裏尋他，兇手就係原來一直就係嗰個負責呢啲屍體嘅解剖嗰個人。咁原來佢話佢講咧個老中國籍老婆死咗，咁啊噼啦啪啦咁啊想煉丹咧，就令到自己啊成仙，咁睇下可唔可以咧令到個老婆啊。復活咁樣你知啦，好荒謬嘅。咁但係問題個睇嗰條橋就其實就寫得幾好嘅。你問我中間嗰啲查案位咧就唔突兀，亦都唔交嘅。咁但係始終賀歲片取向咧，佢特別都加咗啲小位嘅，包括啲咩咧？又有啲過去話一路追逐，追逐下逐又會走咗入去啲機吧啊。咁但係啲基佬又會幫佢手啊，跟住個基佬嗰座酒吧入邊個大佬咧，反而原來唔係中意小鮮肉，就反而中意黃寶強咁樣，咁有啲咁嘅侍衛。咁另外又加咗光，佢又要特登咧，開頭未知嗰個解剖嗰個奸嘅嘛，咁佢啊因為佢啊俾差佬通緝，知道佢啊帶埋啊嗰個通緝犯啊央，即係趙央走，咁啊成為埋通緝犯。咁啊攞唔到啲警察資料咧，光佢要混入個醫院咧，就攞個驗屍官嘅報告。咁混入去嗰陣時咧，又光佢三個會扮護士。男扮女装咁有啲咁嘅侍卫，咁中间仲会加咗啲咧几中国式啊，又停电开电啊，熄灯啊，咁跟住又会有啲斗嘴啊等等，咁啊即系我觉得以悬疑查案嘅角度同埋喜剧搞笑嘅角度咧，两个都做得几好平衡嘅，咁啊然后咁样灌出嚟嘅一套叫做贺岁嘅侦探片咯，咁而最后当搞掂晒啦。亦都成功救到個劉成宇，因為最後會發覺五個嘅殺手要殺五個人嘅，原來最尾嗰個咧就特別就係諗住係劉成宇，因為劉成宇係屬土，咁而佢嗰個嘅解剖嗰笪地點又係屬土嘅，咁原來係最後嘅目標引啊劉成宇去嗰度話想殺佢，咁佢又後屘啊梗係自破咗啊，最後啊梗係救到女主角啦，咁最後成功啦，個最後俾人拆穿咗之後咧，最後嗰個反就自殺嘅。咁啊，叫做完咗成件事咧，最後先由翻阿劉光賢咧推敲翻成件事，原來係案中有案。咁至於點樣扭鉗咧，我賣個關子咁啊，都如果你話中意睇金田一嗰類嘅戲，你就都中意睇嘅呢套。其實你問我都拍得幾新潮，又唔算話好老土，咁而又唔算話好中國化嘅。你問我。咁過癮嘅，咁而個抽絲剝繭，即係嗰啲最後公佈啲扭橋咧，都有前後呼應，翻啲伏線。咁如果你肯去思考咧，都唔係話嗰啲好自圓其説嘅，起碼都有啲啊一啲粉筆啊，嚇、啊、有隻左手定右手啊，跟住又會啊同一個符畫符啊。點解會講大話啦？同埋同一本書啦，本書究竟邊個搣咗咧？咁等等係有啲伏線留俾觀眾自己去諗。咁我覺得啊，做得幾過癮。最後如果冇扭橋咧，咁佢都一套好普通嘅偵探笑片。咁加咗最尾個扭橋咧，我覺得都個劇本幾成熟。咁啊，呢個陳思誠自己編劇翻，我覺得確實係有啲功力，視野都國際化嘅。咁而整體出嚟個效果，我覺得真係唔差。 咁啊，點解會成為國內32億咧？係有佢原因嘅。咁加上入邊咧，佢都你問我，始終都喺美國拍啦。咁啊，梗係都有啲美國元素加入去。咁有啲咁，不過你問我套戲都有啲或多或少有啲矮化美國人嘅。即包括又會取笑佢有基巴啦，又會講佢入面有個其中一個偵探就係美國大隻佬，咁但係淨係識得打啫，咁就講佢又白痴嚟嘅，咁又會做下巴嘅，咁我覺得有都有暗地裏，同埋中間有幕咧講佢啲現場警察就拉曬佢哋翻去，但係又放走咗阿曾江嗰啲人，跟住問佢點解，佢就話嚇曾江係唐人街個大佬，唔想得罪佢哋，因為咧我哋。嘅政府都需要佢嘅投票，因为咧中国人喺纽约，即系 LA 应该 LA 应该纽约咪咩？你喺纽约入边都算好多噶咁样，咁啊即系就代表又有少少好似话讲自己喺美国都有翻个势力，系华人唔可以侵犯啊，唔可以虾啊咁样之类咯。咁另外又有袁华饰演过，即系你当记忆力好差。又會誤將男主角當係女人嘅一個大叔啦，誰不知原來佢係黃寶強嘅師傅，好抽得嘅。關鍵時刻咧就帶埋啲徒弟過嚟啊幫手打嘅咁樣咯。咁啊總之你問我熱熱鬧鬧又搞笑，當中亦都咧因為又有一啲叫做前後呼應嘅。總之每個出過場就算過場嘅角色咧，最後都會有啲作用嘅。咁啊叫熱熱鬧鬧，以賀歲嚟計咧，我都覺得真係唔錯。咁而呢套啊收33億啦，喺套戏入边都好有信心，佢入边已经预示咗，因为咧呢个妻夫木聪呢个角色咧，讲佢咧头场就同啊男主角有一个好型咁样，又啊两个斗快睇闭路电视就已经揾到个疑似凶手，然后讲佢已经冇兴趣，妻夫木聪话已经觉得揾到凶手都冇兴趣，又翻咗日本嘅。咁而最后咧出紧字幕嗰阵时又唔好走住啊，入边系有啲 NG 片啦，亦都有啲咧笑位片。咁入边先有出翻就系妻夫木聪就话原来喺东京咧又发生咗单命案，就连妻夫木聪都搞唔掂，于是就要打猫过嚟咧揾刘江贤帮手。咁所以相信下集《唐人街探案3》咧系会移师去日本嘅，得唔得？咁啊长拍长有啦，相信。咁而喺个片尾彩叫片尾片段入边咧，亦都有出翻咧上集嘅女主角就系、是、东莉亚，得唔得？吓、啊，咁其实都你问我都几索噶，我都几中意佢。咁啊之前就。拍過多電視，亦都拍過呢個《北京愛情故事》走紅，咁所以都係叫陳思誠嘅班底啦。咁而電影嚟計拍過啲乜咧？咁你喺 Google 揾下佢啲相都知佢即係唔錯。咁佢就係拍過《驚心破》，亦都拍過《唐人街探案一》啦，飾演過阿黃寶強個中意個女仔女主角。咁另外亦都有慢慢沒想到嘅《西遊篇》入邊做過蝎子精嘅，咁亦都係拍過《智取威虎山》。同埋電影《北京愛情故事》啦，同埋《全民目擊》入面都有佢。哦，原來佢就係其中啊《自我們將逝去的青春》入面四條女其中一個嚟，得唔得？就係、是、東莉亞咁啊，都值得留意。我覺得幾有前途嘅新人啦，得唔得？咁喺個彩蛋入面都會出翻場，就會話該見翻黃寶強咁樣嗰啲嘢。咁而個片尾片段入面都有一紮笑位，係回應翻電影之前嘅情節，包括黃寶強同基佬嘅自拍照，又有中間講佢嗰啲 kick crack 嗰啲笑位咁樣咯，咁啊總之開心心，咁我覺得呢套戲都值得推介啊，咁啊希望香港人就啊唔好話有色眼鏡啦，國產片又一定唔睇啦，咁我覺得好嘅戲又要睇啦，大家得唔得？好，跟住落嚟咧，會我講少少咧，就係香港國際電影節啊，咁因為配合翻啦 ，Filmart 咧就聽日啦，即係節目出街嘅之後個禮拜一啦，3月19日就開始啦。咁咧，小弟我自己公司都會喺 Filmart 入邊擺 proof 嘅。咁如果有網友有聽眾想入嚟又趁下，或者本身都係業界人士咧，歡迎嚟探下我啦，得唔得嚇？咁咧Filmart 開羅之外咧，第42屆嘅香港國際電影節都會。同日開啦，由19日咧就去到足足4月中嘅，得唔得？咁今年咧就有60個國家233套戲，咁咧當中有11套係國際嘅首映嘅，咁就全部就已經喺城市電腦售票網得買啦。咁你如果節目出街嗰下咧先買咧，我都相信你好多叫做 hit 嘅電影就買唔到啦，得唔得？咁因為好多國際電影節嘅戲都係得一場嘅啫。 咁啊夾時間夾性，同埋佢嗰啲影院都有啲可能好細好少位嘅啫，咁所以咧即係有買趁手。咁我呢度咧先報一報就話喂有啲咩值得睇啊？咁先嚟開幕電影咧係邊個咧？喂，新晉台灣導演陳玉傑嘅作品叫做《性情款》。性情款待啊，得唔得啊？就咁四隻字嘅啫，得唔得？咁啊，原來係由日本台灣合拍嘅 ，OK。演員有咧田中麗奈、黃柏傑、余桂美子。咁你問我啊，唔識嘅。咁啊，講啲咩啦？我全部未睇過噶，不過純粹嘅，即係推介俾大家嘅啫。咁啊，叫得開幕電影，我估都唔錯啩。咁同埋入邊故事係講嘅咧，我覺得都幾偏鋒嘅，就話一個主角三個人咧，就話繼承咗京都嘅一間温泉旅館。咁但係三個人咧就各有盤算。咁喺文化差異上面，同埋究竟三個嘅感情嘅刻畫入面咧，點樣透過一間營運呢個旅館咧，揾到自我，就尋回自迷失嘅自我等等。咁我估都係可能文藝加少少愛情嘅元素啦，嚇、啊。咁就但係做得開幕電影，我估都應該有啲料到啩。咁試問呢個新導演，我就不是太懂啊，亦都冇睇過佢任何作品，因為冇辦法即係同大家講下啦。就叫《性情款待》啊，咁就係今屆嘅開幕電影。OK， 咁之後咧，第二值得推介咧就係有套另一套開幕電影，有兩套啊，今年開幕就係、是、另一個台灣導演。咁就係黃榮星導演嘅一個叫小美啊，小就大小嘅小，美係美麗個美，個美得唔得？咁呢套咩嚟咧？哇，咁啊勁啊，粒粒星撐場，包括有啲咩咧？就係、是、有呢、這個張，睇先，多年前，哦唔係喎，嗱、先講就呢個係一套咧，哇好勁喎，話透過一個咩人間蒸發嘅可愛少女小美。然後就發覺唔見咗，於是就要揾翻佢咧，即係個條仔啦，就要揾翻佢生前同冇話生前，即係同佢生命中有關聯嘅九個人，抽絲剝繭揾翻究竟佢失蹤咗嘅真相，咁先發覺原來一個咁表面係可愛少女嘅背後，原來係有好多不為人知嘅秘密，同埋亦都引發咗一啲咧。人性嘅博弈嘅感覺，咁係一套走向有啲係懸疑驚慄嘅元素。啲人又話咧係似呢個中島哲也嘅喝醉啊，異曲同工之妙咁犀利嘅得唔得？咁啊真係唔知係咪咁堅啦嚇。咁、至於呢個導演咧，話都係出名嘅台灣新晉導演，咁而入面呢亦都係有話粒有人撐場，就連大佛普拉斯嘅導演呢都會幫佢即係推介，兼呢話有呢、這個聲演嘅，即係入面有啲 VO 係去演嘅咁樣，咁我估就又係做得開幕電影啊，值得睇囉吓。跟住落嚟閉幕電影啊，呢套咁我真係想睇喎，但我唔知仲買唔買到飛啊。就係、是、麻煩家族三啊，走佬阿嫂啊，呢套就比日本更加快香港觀眾可以睇到啊。如果你睇呢個國際電影節啊，咁就係麻煩家族嘅原班人馬，即係做到第三集啦。咁上集就有個好搞笑啊，咩白果擠落棺材。就啪啪聲變爆谷啦嚇！上集你當佢講老年危機啦，即係講佢阿老爺同奶奶，老爺就好似即係兩個臨老先嚟離婚咁樣，但最後又冇事咁啦，嗰啲咁樣即係一啲處理個老年危機。咁今集就調翻轉啦，玩即係出事就係大嫂。吓、就系大嫂就任劳任怨，不嬲持家有道嘅大嫂咧，因为一啲误会咁样啦，总之决心就出离家出走，咁啊个屋企冇咗大嫂嘅照顾啊，梗系即刻就变咗好混乱啦，咁啊究竟点咧？咁啊当然即系麻烦家族就集集都会有啲家庭危机，咁但系当然集集危机难过就关关过嘅，咁就睇下入边点样日本好细腻嘅一个小家庭，咁啊写到日本人嗰种即系笑中有泪，亦都嗰种家庭嘅联系关系咧，咁啊写到牢固嘅，咁我啊即系值得睇，即系呢个系列我都觉得好赏心悦目，咁啊入边我有啲苍井优啊觉得正啦，咁啊又有七夫木聪啊，咁啊兼又有即系个大佬大嫂。 嫂加埋老爺奶奶啲都冇得頂嘅。咁啊，集集都會可能有啲新嘅 side 角色，side cast 啲嘅角色加入去都好精彩。咁啊，笑中有淚。咁呢套我都想睇，係閉幕電影啊，《麻煩家族三》啊，叫走佬阿嫂啊，得唔得？好，跟住特別要報咧，有套就真係同時同科幻有啲關係啦。咁就叫《時空中轉站》，OK。咁係咩呢？調返轉喎，就係、是、有啲講啊啲玩 time 嘅元素，就調返轉又唔係話好真係未來喎，就講返之前喎，就話係呢個一個應該話作家嘅手稿又俾個即係作家個本身個主即係嗰個演員就執咗。咁跟住，然後就講佢慢慢就扮係個呢套劇嘅作家，咁但係咧透過去了解呢個手稿嘅劇本，就慢慢窺探到作家嘅矛盾、曖昧同埋佢嘅存在意義啊，然後就話咧穿梭於集中營同埋現代嘅馬賽，係有個時間穿越嘅元素，咁啲人就話咧。系啦，就话系啦，其中咧有个女主角就系第41届威尼斯影展嘅最佳新人奖《爱的替身》入边嘅女主角嚟嘅，咁啊有个亮点就叫《时空中转站》，咁就应该系欧洲电影嘅作品嚟噶。OK， 好，跟住要报嘅仲有就系《嘉年华》，咁《嘉年华》其实咧香港上咗啦，就系、是、台湾，但系就全。唔係台灣，係內地導演蒙艾啊拍嘅，一拍上年記唔記得金馬獎攞最佳導演獎，力壓《血觀音》同埋《大佛普拉斯》。咁其實係講咧一個性侵女童，然後點知再俾社會二次傷害嘅故事啊。咁而大放異彩嘅入邊有兩位小演員就是、文琪，咁文琪就係金馬獎史上。應該啱啱嗰位金馬獎咧，憑住《血觀音》入面嘅角色就攞咗最佳新人嘅。咁但係佢咧同期係因應呢個嘉年華咧，係金馬獎史上14歲提名影后。其實上年就話好彩有《血觀音》啊、魏英雄頂住嘅啫。如果唔係有魏英雄咁超班咧，分分鐘佢攞埋成為史上最年輕嘅影后啊，得唔得？咁啊，文琪啊，確實係好獨特。而且個演技係真係雲然天成。除咗之外咧，仲有一個國內嘅小演員啦，就係、是、周美君。咁啊，兩個都係飾演一個即係14、15歲嘅女仔嘅啫。咁兩套戲就做咗一個關於性侵嘅批判社會嘅劇情片啊。咁啊，《嘉年華》咁啊，值得睇啊。OK。咁最後報一套特別啲嘅，就話叫做世界首部 VR 華語電影啊。咁啊，蔡明亮導演啊。咁啊，相信睇慣文藝。作品嘅咁都睇過佢嘅作品啦，個名叫家在蘭若寺啊，得唔得啊？咁啊，真係厲害，蘭若寺啊，真係聊齋入邊個蘭若寺。咁啊，點樣咧？咁就話係虛擬實景融合影像舞台裝置藝術，咁就 VR 睇嘅。咁我相信咧就唔喺戲院做啦。咁查返呢原來喺浸會大學入面睇嘅啫。咁仲要呢每場得30多個位嘅啫。咁呢但係就做好多場，好似做6場啊。咁有興趣就真係睇睇啦。咁呢講佢呢嘩係一個古裝嚟㗎喎。兼呢就話透過人物間嘅嘩啊唔係喎都唔係喎時裝但係就都好似70、80年代咁啦。咁我講佢嘩有獨一無二嘅長鏡頭，仲會有唔同嘅陰陽交匯嘅蘭若寺，生命嘅慾望嘅試煉啊，人物角色嘅疏離同埋矛盾咁樣，哇！咁啊都係應該近近地嘅。咁但係話作為華語首部 VR 華語電影，咁但係佢咧雖然係華語電影啊，入邊都係實情得50多分鐘嘅啫，就唔夠60分鐘嘅。咁啊坦白講，就一定要喺啲叫做國際電影節度睇啦。如果唔係都冇機會上大銀幕睇唔到啦，得。咁啊，呢幾套就係即係特別啲嘅推介啦。咁但係咧，你大家如果想知國際電影節有啲咩咧，可以上網睇。不過網頁咧，你要自己搜索。咁啊，如果你逐套睇咧，成200-300套戲你有排睇嘅。咁我建議你去翻啲文化中心啊，或者去翻啲即係康文署嗰啲 嗰啲劇院咧，其實門口有得派嘅。咁一本嘅香港國際電影節嗰本 leaflet 咧，好鬼多資料，亦都介紹曬好詳盡介紹每套戲嘅特點。咁我小弟咧就儲足咁多年嘅香港國際電影節嘅即係呢本咁樣嘅長刊嘅，咁好鬼有珍藏價值㗎。咁啊，即係有興趣嘅，大家都 keep 下呢個習慣啦，唔使錢，政府嘢。咁啊，用盡呢啲資源啊嘛，係咪先？咁啊，今日介紹就咁多啦，得唔得？希望 Free Mark 見到大家。